本节目由云听荣誉出品。 好听在云听， 云听好听在云听。 有一天晚上，梦一场，你白发苍苍，说带我流浪，我还是没犹豫，就随你去天堂。 云听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张涛。 夏天，容易起风的季节，似乎比任何一个季节都渴望飞翔。这个仲夏，终于约到张老师录制开播花絮了，又听到张老师的吉他弹唱，小编真的很开心呢。首先请张老师聊一下这一次的演播合作阵容吧。 非常荣幸这一次呢，能够在多人有声大戏皮囊当中再次和大家见面，当然也非常荣幸能够和这么多非常优秀的演播人一起合作。当然了，这也是我和小曾和韩英帝我们的第二次合作，应该是第三次，第二次应该是非你莫属。当然还有很多优秀的影视演员和话剧演员，比如说金俊威、顺子、新爵、黄继栋、黄欢、郭嘉诺、杜厚嘉、白蚁苏马、韩玉，还有青林浩等等等等。 看简介真的是大制作呢，光演播人就有28位。据说这一次皮囊剧组还邀请了中央戏剧学院的台词教授杨旭老师作为棚内首席台词指导，跟杨教授的合作感觉怎么样？听说他在中戏可是非常严厉的台词老师呢。 这一次呢，我们还有请了中央戏剧学院的教授杨旭老师呢，来作为我们的棚内的台词指导。那杨旭教授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而且这部剧当中，比如说天龙八部当中的演员杜厚嘉，或者是家有九凤当中的白蚁苏马，还有庆余年斗罗大陆里边的郭嘉诺啊，长安如故、赘婿当中的黄继栋呢，他都是杨老师的学生。所以这次也非常感谢杨老师非常辛苦的付出，在台词把控上面帮了我很大的忙。 除了这些新晋加盟的影视演员和音乐剧演员，是不是还保留了太平长安剧组中的演播人呢？ 这个肯定是一定的。去年的太平长安呢，真的是得到了很多大家的厚爱啊，所以今年的皮囊当中呢，我们也保留了大量的太平长安剧组当中的演员。我要重点推荐一下的就是顺子老师和金俊威老师，因为金俊威老师呢非常的繁忙，因为他每次的这个话剧演出排的都非常非常的足，所以有的时候金老师来录皮囊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披星戴月的来，有的时候晚上他演完话剧之后可能已经10点钟了，然后在金棚开始录，但是他这个创作真的是一丝不苟，包括我们的顺子老师也是。然后反正我就觉得太平长安剧组当中的演员这一次在皮囊当中的表现可能会让你眼前一亮，因为太平长安是一个古装戏嘛，而这个皮囊呢是一个现代刑侦的一个戏，所以呢大家可以通过顺子老师、金俊伟老师他们的语言表现，在我们皮囊当中感受另一面的这二位。还要说一下的就是皮囊这部戏呢有很多季，所以呢大家要慢慢的品味，因为我们的演播人比较多嘛，所以呢一季一季随着故事的深入展开，大家可以听到这些优秀的演播人不同的另外一面。 刑侦支队副队长孟昭接手了一桩诡异的凶杀案。 赵哥，你回家了吗？ 没呢，高铁站呢。 你快看我转发给你那条新闻，今早在玉湖湾附近那片拆迁区发现了一具男尸，这案子 看了，这案子归我们管。 拆迁区内惊现一具身披红色连衣裙、穿着红色高跟鞋的男尸。调查中，孟昭发现死者的邻居竟然是自己高中时的死对头陆时琛。 睡不着，所以呢就过来看看我是怎么被卷进这案子的。请问孟警官，这不算违法吧？ 许多线索将矛头直指陆时琛，然而孟昭却认为这一切过于巧合。与此同时，陆时琛也在积极调查蛛丝马迹，暗中帮助孟昭。 这儿有血迹。 皮囊建组之初，你作为制作人和总导演，是不是已考虑了要把总台多年的同事通过这部剧再聚在一起呢？ 这一次其实还有很多的故人，也就是同事了很多年的老朋友啊，比如黄欢，比如说小爱，还有刘奔等等等等。我们通过这部剧呢又再一次合作，发现一点都没有变，还是那种熟悉的感觉。可能我们会更加深刻的认识一下吧，重新认识一下。其实我们认识将近快20年了，但是我们这次通过这部剧又重新认识了一次。 如果让你给你的老同事唱一首歌，你想唱什么？ 有一天晚上，梦一场，你白发苍苍，说带我流浪，我还是没犹豫，就随你去天堂。 果然演播人都是妖怪，声音真的是有魔力呢。作为这部剧的总导演和制作人，还身兼数职，压力大吗？ 这部剧其实耗费我的精力非常非常的大。这一次呢，我担任了原创歌曲的总监督，还有原创音乐的工程总监，包括我们的视频 vlog 的工程总监，还有平面视觉设计的总监。当然这一次呢也是继太平长安之后，我觉得就是每年我的精力可能只能够生产一部这种级别的作品。去年呢是太平长安，今年呢就是这部皮囊。所以呢这一次我也担任了皮囊这部剧的总导演，还有音频工程总监。 小编顺便透露一下，皮囊剧组拍摄的视频 vlog 和平面海报马上也要跟各位云听听众见面了。让我们一起等待史上颜值和业务最高的皮囊剧组的视觉震撼吧。 不规则的长条状的血迹，断断续续的，从七号楼下面一直延伸到案发地的附近。死者是被拖过去的。 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牵扯出多年前一桩因校园霸凌引起的自杀案。 我是顺义家政公司，我跟周先生啊，我们是跳过公司私下签的合同。 那么张涛老师能谈一下您在皮囊这部剧里饰演的角色吗？ 在这部剧当中呢，我饰演的是陆时琛这个角色。这个角色怎么说呢，有点孤僻吧，某一方面比较像另外一面的我。另外呢心思也非常的缜密。他在这部剧当中呢是孟昭的应该算是搭档吧，他们一起联合在破很多的案子。 这次跟韩老师搭档出演双男主，跟太平长安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这次跟韩老师搭档，我觉得怎么讲呢，这个缘分这个东西真的是妙不可言。在太平长安当中，李氏这个角色就经常头疼，那这一次呢在皮囊当中呢，陆时琛这个角色呢也是经常会头疼。当然他头疼的这个原因不一样，在皮囊当中他是因为小的时候原生家庭的一些创伤导致他有一些记忆的应激反应，所以他才会头疼，肯定是跟太平长安这个头疼不太一样的。就这次合作吧，就是有的时候在听韩老师对白的时候就很容易会走神儿，就想起那个乘风破浪三韩老师。然后他在这个乘风破浪三当中的这个与世语态啊，就很容易会让我走神儿。 赶路的人一定能遇见同行的人吗？但铺路的人一定会照耀迷路的人。曾经的我们都做过很野的梦，铺过很多次空，白云苍狗，四季枯荣，是谁依然赤着脚昂着头奔跑在烈风中？ 兵临城下，萤火中的凛冬。三十而跃，平凡而后勇。 在录制皮囊之前，其实大家都还挺忙的。韩老师呢是在一边录皮囊，然后一边抽出时间再配这个《乘风破浪三》，大家可能也都看到了。《乘风破浪三》当中，韩老师是一如既往的好。那这一次呢，也非常感谢韩老师能够把他的时间，就是真的是给皮囊空出来很多很多。我们在棚里一遍一遍的磨，就是想做到最好嘛。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就是大家的付出，都还让我挺感动的。 已经踏过了千重浪，却依然挚爱着，像刀锋一样。转眼渡过了万重海，依然骑鲸追梦。请你别担心，请你别放弃。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三十而跃，唱一首悦耳的歌谣吧，就像从来不曾害怕过一样。跳一支悦目的舞吧，就像从来不曾伤心过一样。说一句悦心的话吧，就像我们永远都不肯沉默一样。里里春风，万物生长，乘风破浪，别来无恙。 皮囊今天开始就要正式上线了，张老师有没有给广大粉丝准备福利呢？ 想给大家唱首歌。这首歌可能韩老师也唱过，但是我这个版本，可能我发现有的时候我跟韩老师喜欢的东西非常的接近，就是那个 feel 到了之后，然后感觉我们喜欢的歌啊，喜欢看的演出啊，都非常非常的像。所以这次呢，我也想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至少分开的时候，我落落大方。我后来都会选择绕过那条街，有多希望在另一条街能遇见。在逞强，不肯忘，怪我没能力跟随你去的方向。若越爱越被动，越要落落大方。你还要我怎样？要怎样？你突然来的短信就够上，我没能力遗忘，你不用提醒我，哪怕结局就这样，我还能怎样？能怎样？最后还不是落得情人的立场，你从来不会想。 己的生活圈。是可以接触新的人选，爱你到最后不痛不痒，流言在计较谁爱过一场，我剩下一张没后悔的模样。 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呢？ 当然今天开始呢，皮囊就要开始日更了，我们保持的节奏呢是每天日更两集，也希望在皮囊第一集播出的同时呢，大家也能够继续的来给我们来评论或者是转发，推荐给你身边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听这部我们35位演职人员倾心打造的这部皮囊，也希望我们的付出然后你们可以满意，也希望我们的努力呢各位也可以满意。 或许我还在幻想你把谎话变得有一点点善意，我都经不起也受不起风吹草动你也不行，或许我还在等着你把借口胡说的特别有道理，灵魂那场雨 我们这部剧的主题曲呢有很多首，比如说大家听到的程金演唱的这首或许，还有我们的演员黄基栋演唱的一首主题曲叫做朝年锦时，当然我们的原创配乐也是非常宏大的，这一次光制作原创配乐和原创主题曲我们大概用了有将近一个多月的时间，真的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力求精益求精。那就长话短说，听起来皮囊。 好的，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一起收听皮囊剧组的演员黄基栋演唱的皮囊仲夏正式版主题曲朝年锦时，大家也不要忘了开始追更我们的新作品皮囊，今天就是这样，下次见吧，么么哒。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也一个人看书写信自己对话谈心，只是心又飘到了哪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